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看云里唱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夜郎国王没眼界，眼高于顶空一切，阅历太险没见识，大汉面前成纸屑。列位看官，今天呢咱们给大伙说一说成语叫夜郎自大。这是汉朝时期形成的一个成语。话说呢，在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啊有一个名叫做夜郎的小国家。它呢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国土很小，百姓呢也很少，物产呢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由于临近地区以夜郎这个国家最大，从没有离开过国家的夜郎国国王就以为自己啊统治的国家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夜郎自大的故事呢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西汉时期。那个时候在大汉朝的西南方，也就是现如今四川云南一带啊，有一个叫夜郎的国家。当时呢汉朝得江山时日尚浅，天下方兴未艾，国家百废待兴，有许多的事情啊都等待着汉朝的统治者们去一一的解决，因此呢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插手管理帝国西南方的事务。夜郎自大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了。可有一天夜郎国国王与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就问随从说： 哈哈哈哈，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来问我亲爱的臣民们啊，诸位大臣，列位亲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哎，好。 这怎么显得对国王不是很尊重呢？ 显得人多呀。 哦，这个问问你们，谁是世界上最表？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 回答王是白雪公主。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没有问你关于童话的故事，我是问你，这里哪个国家 疆域面积最大呀？ 那看您从何问起了。 普天之下皆算上。 那依臣看来是侏罗纪时期暴龙的面积最大，因为它是食肉的动物。 我说是眼下呀，当前。 眼下那就是微臣踩的这块最大。 对， 因为你最胖，是不是？ 是是是。 不是，我说哪一个国家最大？ 国家嘛，那自然是您的国家最大喽。 也就是我们的夜郎国最大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同意吗？ 这个大臣怎么这个理解能力这么的差吗？ 大王您说就说，不要哭。 谁哭了？我这是表达高兴，我这是笑呢。 对，这是咱们的荣誉。 对， 咱们的骄傲。 来，继续随我巡视国境啊。 好，来，大王您来看。 给 您看一看咱们的版图。 哦， 可能您身居皇上，身居大王，并没有走访过我国的大好河山，只对眼前的宫殿颇为的熟悉。 对， 所以作为大臣给您指一指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您来看一看，这里是清河，这是沙河，再往北走昌平县，看南口青龙桥康庄子， 行， 这都是 来， 这都是咱们的地 沙城。 行了，不用再背下去了 啊。这个大王会 我就想问你，咱们眼前的这座高山，想来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了吧？ 看大王不太了解了。这座山呢叫王屋， 哦， 后面那座叫太行。 哦，在他山脚下住着一个愚公。 是是是 是是是，我知道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世界上最高的高山了。 王屋目前来看那自然是最高高山 啊，没有比这座更高的高山了。 史上最高的高山就坐落在我们的国境之内，哎呀，这真是想来令人骄傲而自豪啊。你看这座山多高，一米两米， 大王， 三米， 大王， 大王， 数山可得花钱，知道吧？ 四米，哦， 大王下来吧，下来吧， 四米那还没坟包高呢。 往上，你不是不让数了吗？ 是是是， 好，好高，好高。 对对对， 接着点，大王，来下来， 来啊！哎，您再来看，我山脚下流淌的这条河。 对，大王，这叫河。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也不是啊？ 我认为这条河非比寻常，因为这条河坐落于我国的西南边陲， 这是母亲河， 堪比于埃及的亚马逊河、长江、黄河。 这些河流和咱们国家这条河相比呢？ 没有关系。 我想也是嘛，我想他们和咱们国家这条河相比不过是区区小流而已啊。 是是是， 哪里能够比得上我们国家这啊奔腾汹涌的河川呐。 来，大王往后退 啊， 马上一个浪就要拍过来了。 哦， 为您的安全，您就不要在这儿洗脚了 啊。好好好， 来，给擦擦。 好好好。哎呀，没想到我们国家，哎呀，有世上最高的山，世上最长的河，世上最大的疆土面积，这真是夜郎国之福啊。 好好好好好。 从此以后，无知的国王就更相信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有一次啊，这个汉朝呢派使者来到夜郎，途中先经过夜郎的 邻国滇国，滇王就问这个使者说：“ 万岁！” 哦，您是汉朝的使臣？ 正是，正是在下前往夜郎国拜望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你从一个小国而来，来到我夜郎大国，没有见过如此广阔的疆土吧？这也是人之常情 啊，大王 不必自卑。 哎，我没有自卑。 来，这位使者，我给您指一指，这是我国的清河 啊， 沙河。 这位大臣，你就会背这一个吧？ 我就专门干这个。 好 啊，我说夜郎国王啊，我汉朝的疆土可比您这个夜郎大多了。这个夜郎不过是我们汉朝的一个天那么大，哈哈！ 你要死吧？ 您 夜郎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县那么大。 县呀！ 那汉朝是几分之一个县呀？ 它是三分之一。哎，它怎么就跑县几分之一个县去了？ 怎么意思？你们汉朝好多好多县呐！ 大王，依臣来看。汉朝不过是一个县头， 就是的， 您才是那个真鼻儿。 哎，我喊谁也不比谁大多少。 您得穿针引线。 不，我 您是那个拿针的人 啊。 你看，你们都不信呐，大王。 那怎么办呢？ 你看您这个，我也听说了，您这个国土面积，您一直宣称很大，然后说您在国家发现了最高的山、最长的河流。啊！但是您看，您这一朝里边就这个三个大臣跟您啊，执掌着这一个国家。您觉得您这个疆土是最大的吗？如果您要不信，这样，您派您的使者到我大汉帝国游历一番。 可以，我愿往。 好，那您国家就没有是那个大臣了。 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路线。 哦、 咱们走清河， 哎呀， 沙河， 哎呀， 来，把这个大臣拖出去斩了。 那您这 大王 边上就真没有大臣了， 记得给我埋在清河。 没过多久，夜郎的使者到了大汉朝，上下又走了几个州郡，就完全的服了。原来人家汉朝啊，还真没吹牛。夜郎国跟大汉比起来，那差得太远了，就好像是萤火虫的屁股的光亮与皓月当空的光芒相比。从此呢，夜郎是年年朝贡，叫岁岁称臣，彻底的拜服了汉朝。那么这个夜郎自大的故事呢，也就这样的流传下来了。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明珠珍贵别小看，大材小用勤乱弹， 鸟雀高飞有千丈，是怎能用猪做弹丸？列位，今天呢要给大伙儿说一个和得不偿失一个意思的成语，叫做随猪啖雀。文雅的人呢一般用这样的话唬人啊，你学会了吗？没学会啊，再教你一个通俗的，那就是大炮打蚊子，叫大材小用。那么说这个成语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随猪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这么久不能用来打家雀吗？这还得从春秋战国说起。说鲁国的国君叫鲁哀公，想谋士寻访贤士，听说这个境内的大贤人叫颜和非常有才干，于是有一天就试探着对手下的谋士询问。 寡人正知用人之意，诸位谋士有何贤明之人与我推荐呢？ 陛下啊，微臣有很多贤德之士推荐于陛下，他们都是学富五车，身有治国理政之道。为首的那位就叫陛下这二字我不认识。 哎呀，你手中有我拿来朕看。哦，在这个举荐人名册当中排名第一之人啊，此人名叫颜和。 哎，颜和， 听说有个和驴啊，就是这个和字。 和驴师章吗？ 不是百家姓啊。 那他姓和驴师章的驴。 这位不是，这位姓颜。 他为什么要姓颜呢？ 因为他父亲就姓颜。 哦， 这叫子随父姓。高僧、 他是父姓。 不是父姓，父姓就得姓完颜了。 他叫完颜。 不叫完颜，就姓颜。 颜先生。 颜先生，叫颜和。 哎，我深知这位颜和是治国理政之才，何不请他来辅佐圣主？ 那依卿家之见，这颜和住在何处啊？ 颜和久居深山。 久居深山， 我建议 就算了。 哎，好，不别算了呀，大王，我觉得请他出来呢要用一些办法。 那 光那么请他可能不出来， 带重礼前去。 不，我认为啊，咱们四面放火把他给逼出来。 不，你说那个人呢姓介，这人呢姓严，不是一个人，知道吗？ 这样他不就出来了吗？四面一放火， 四面放火就烧死了， 他就蹦出来了， 想出也出不了，嘶猴的是打山里窜出来了。 那几面放火？ 三面，不要放火， 那个水淹大山。 哎呦，水往低处流，哪往山上淹的呀？ 这样，咱们派所有的兵将，力摇炸山，怎么样？再给他摇出来。老听摇一摇，摇一摇的，就是这么着，一摇就出 人了。这位谋士啊，那个咱们刀斧手何在呀？来把他砍了吧。 好，正缺人呢。 给我埋在清河。 哎呀，你不要这么多的馊主意，听我直接带黄金百两前去聘请。 当，滴答当当当。 您好，有人在家吗？ 何人几乎？ 严先生您好。我是放火烧您，不是水淹您，不是我是陛下命我携金百两，请先生主禅。 快进来，快进来， 不，哎， 进来谈， 不是 进来谈， 你拿钱就这么客气是吧？ 进来谈。 这个严先生，陛下托我给您带个话 啊。陛下都说什么了？ 只要您能投降于陛下，不是？ 呸！你这个叛徒， 不是，陛下说呀，只要您能够辅佐圣上，答应陛下的承诺，您能出山啊，不光送您黄金白粮， 还有什么呀？ 还许给先生 啊 良田千顷。 哎呀，良田千顷啊！ 要死啊！ 你拿我当什么人？ 嗯， 这份美意在下心领了，回去以后转告陛下，先生抬爱学生是一心只想读圣贤书，两耳是不闻窗外事啊，无异于这个富贵荣华，先生还是请回吧。 好， 回吧， 把咱们 走走， 哎，哎，把百两黄金也拿走， 走走走走走，开门。 陛下。言和说他无余富贵拒不出山，我认为咱们还是火攻为好。 你怎么就知道火攻啊？ 他不出来。 难得呀，难得呀。 要不这样，我带人把他抓回来，咱们放在大牢关他几天。 你不要那么暴力好不好？ 咱们拿水灌他，辣椒水， 哎呀， 老火灯， 同志，你是受过什么样精神的刺激呀？ 他不归顺呐！ 他不归顺，不要着急。眼下像言和这种无异于富贵的人，非常难得呀。 是是是， 对不对？ 请主公明示。 哎，常言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眼下有多少人为了权势钱财拼的是头破血流不惜牺牲性命，就如同拿着随珠这样的宝贝去打麻雀去，往往啊获得了蝇头微利，却失去了一生的名节，失去了内心质朴的追求。而言和无异于富贵，你亲自将财富权势送上门，他且不受，这样人多么难得呀！ 陛下圣明，我这就听您的领命。 嗯， 拿随珠打他。 不是啊。 两位，随珠又称随侯珠，他呢是与和氏璧并称的，叫春秋二宝。成语呢有随珠合璧一词，就比喻着无价之宝。可是有人呢却拿这样的国宝打千丈高空的鸟雀，世人一定会笑他。那么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所用的这个东西啊恐怕太贵重了，但所求的东西呢又太过的轻微了。而大贤人言和却不像众人一样是金钱如粪土，这样的品格就值得我们称赞千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题活动、四场高端论坛、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已经断。